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日军中有很多熟悉中国文化的中国通，比如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比如土肥原贤二，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灾难。 再来看看石原莞尔，这个918的策划者被称作关东军的大脑，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虽然臭名昭著，也算闻名遐迩。这个和他齐名的石原莞尔又是何许人也呢？许多中国人对其可能会深感茫然。石原莞尔被称为日本陆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大脑，是日本杰出的战略理论家。他曾经预言了东条英机上台即意味着日本覆亡，战争将以原子弹的爆炸结束，甚至在二战刚结束就坚称日本将以发展经济再度复兴，苏联集团将在冷战当中自行崩溃消亡。1937年9月27日，北日本军政两界均视为天才，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因力主不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与当时军界主流发生了冲突，被左迁为关东军参谋副长。一年以后，因就满洲国的统治方式跟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发生矛盾，他主张将满洲国扶植为日本的盟国，而不是完全的占领地，被东条取消了在满洲问题上的发言权，3年以后干脆被免职，编入预备役。1944年，这名中将甚至卷入了暗杀东条英机未遂的事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石原被视为日本军界尚属理智的典型。连战争末期妙边到日本讨论中日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时，都会先拜访石原。这样一个在疯狂的日本军界独自清醒的人物，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简看当时照片， 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在他自己影集当中，此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变身，忽而身着西服，忽而身着和服，忽而身着军装，甚至会和太太一起穿着中式大褂照相。在那个军人执掌一切的时代，大多数军人留下的照片都是身着戎装，仿佛脱了军服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一样。石原这样不断变换形象的癖好，可算颇为异类。被视为理性战略家的石原莞尔，正是918事变的始作俑者和直接责任人。1929年7月，石原莞尔发布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提出满洲土地无主论，认为只有占领满蒙才能满足日本发展的需要。这三篇论文成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战略指导，在日本深受重视。在中国曾经被反复提起的田中奏折，日本学界认为并非事实，但又多认为并非全然是伪造，而是石原莞尔等人的作品，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扩张的蓝图。1931年，正担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架空司令官本庄繁，和板垣征四郎合作，直接策动了918事变。整个事变作战计划完全由石原莞尔起草。事后，石原又亲临锦州前线，无视日本政府的态度，发动了对锦州的进攻。918事变打开了日本扩张侵略的潘多拉魔盒，给亚洲各国带来极大痛苦，也最终把日本带入深渊。石原可谓其中的最直接责任者。对此，石原一直承认不讳，并自称满洲国之父，其在对中国的侵略当中起到了急先锋和幕后军事的作用。这样一个激进的石原，在卢沟桥事变时却变得如同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力主日军撤出长城以北，至少是不恶化冲突事态。这种变色龙一样的主张难免令人疑惑。据推测，这是因为石原真实地经历了日军占领东北的过程，在面对中国军民在最艰难条件下的顽强抵抗之后，石原认识到欲仅仅靠武力征服这样一个民族是无望的冒险。所以虽然其征服中国的主张不变，却建议采取更加稳健的做法，慢火煮鱼，而尽量地避免激发中国的全面抗战。石原认为，中日一旦展开全面战争，战和的主动权将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必然以持久战拖垮日本。这一点倒是和中国战略大家蒋百里对中日之战的看法，中国对日本不怕鲸吞，只怕蚕食，颇为暗合。石原莞尔的思想变化是符合逻辑的，但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尽管918的始作俑者已经认识到和中国的战争是一场不智之战，而新一代日军将领却依然热衷于在中国冒险。甲级战犯武藤章在讨论对华战争时曾一度嘲讽石原：我只不过是模仿石原阁下当时在满洲事变中的做法而已。要知道，918事变以后，石原莞尔立即晋为大佐，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晋少将。他违背上级命令擅自发动侵略，不但未受惩罚，反加官进爵， 怎能不让野心勃勃的日本中下级军官纷纷仿效呢？其实，和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几乎个个都经历了从激昂的主张几个月灭亡中国，到变成稳健派的过程。倒不仅仅是石原莞尔，中国的抵抗者给每一个日军将领上了一课，题目就叫不可征服。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日本中国通有这种照片吧。这几个人都和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东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板西利八郎这个名字今天的中国人多少有些陌生，然而在北洋军阀时代他却堪称名重一时。当1927年板西奉调回国时，北洋政府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曾赋诗惜别曰：25年海外交，一杯梨洒长春亭，销魂今日幽烟别，把臂他年沧海盟。由此可见板西在北洋军政要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板西牵线促成了西元借款。从袁世凯开始，经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第二次担任总统，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7任总统，板西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策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而受到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板西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实际上板西堪称日本在民国时期对华间谍活动的鼻祖，不但取得了中国的大量情报，而且大大促进了日本势力对中国内部的渗透。他在北京建立以板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成为培养日本高级特务人员的重要机构。918事变的几名关键人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其门下。其养子板西一良1935年曾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课长，是镇压义勇军和抗联的日军重要将领。头戴瓜皮帽，貌似土地主的田中隆吉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师官学校26期毕业，陆大34期1921年毕业，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是日本最著名的大特务之一，曾经和川岛芳子共同导演了128淞沪事变的开场，并策划蒙古德王独立，在百灵庙被傅作义将军打得惨败。田中没有直接参与918事变，表面上他仅仅在1935年任职于关东军，在东北期间主要活动也集中在张古峰事件，似乎和日军侵略东北关系不那么密切。但他却是查清918事变真相的重要人物。战后田中依靠常年当特务的出色记忆力，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大举指证上司和同僚将功补过而名声远扬，甚至被称为日本的犹大。关于918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是：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新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永大卫，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并且详细描述了事变前后日军上层动向。他的证词中虽有夸张和狡辩， 但最主要的部分大体可信，成为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历史的最重要证据之一。河本大作，日本兵库县人，1883年生，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日本军队中著名的中国通。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身为陆军中尉的河本大作就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到中国湖北、四川等地从事特务活动，并在中国军阀之间挑拨离间，以唆使他们互相冲突进行内战。令其名声大噪的是河本在1928年策划了黄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可说为918事变拉开了远景的序幕。黄姑屯事件由于东北当局对应得当，日军未能顺利夺取东北，河本因此被解职，但他仍然积极参与了918事变。918事变前的9月初，河本受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重藤千秋大佐所托，将50000日元秘密乘飞机送到奉天，交给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少佐。此时花谷正少佐正苦于发动事变经费拮据，大有雪中送炭之感。事变发生以后，他不但担任了关东军嘱托的职务，而且完成了对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劝降。战后河本大作在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时被解放军俘获，病死狱中。冈村宁次，他穿的本不是中国服装，而是西服，但因为他在日本侵华史上的重要性，还是把他也放在这一篇文章中。提到冈村宁次，国民党人常常想到他是日本战败时执行投降命令的在华日军总司令，共产党人常常想到他是在华北组织五一大扫荡、残酷镇压华北人民抗日活动的刽子手。很少有人记得冈村也是日本侵占东北活动中的一名重要将领。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当时东北义勇军正发展到高潮，曾组织反攻长春和沈阳，给日军造成重大威胁。但冈村抓住义勇军成分复杂、装备低劣、训练不足和缺乏后方支援的特点，集中50000关东军实施大讨伐，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对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勇军各个击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结果坚持到1933年春，200000义勇军部队被打垮或瓦解，日军仅付出7000人损失，视为冈村在侵华战争中的初露头角。日军中有这样一批狂热于侵华战争的中国通，无疑给东北爱国军民的斗争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理顿调查团，即国际联盟为日军侵占东北问题派出的国际调查团。这支调查团代表了当时欧美列强的意见，因此曾被中方赋予极大的期望。918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张学良等中国高层奉行不抵抗政策，将收复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列强干涉上。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918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 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又拖了一个多月，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才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古称李顿调查团。李顿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等职务。美国代表为麦考义将军，曾任菲律宾总督。法国代表为亨利·克劳德将军，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属东非总督。意大利代表为马科迪伯爵，曾任译驻南美各国公使。中国派出前外长顾维钧为代表，与李顿调查团人员共同工作。日方派出的参加委员为吉田一三郎，曾任驻沈阳总领事。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了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918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以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当时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他的责任，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所以日本才出兵东北。然而这支被寄予厚望的李顿调查团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到日本，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义等，甚至到奈良慰路消遣，似乎已经预示了其使命的绥靖性质。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上海，仍然不急于前往东北，只是安排与蒋介石、宋子文等中国政要会面，然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经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东北抵抗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已经沦陷。显然此时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吐出已经落入其虎口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课题。李顿调查团到达东北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等先后与其会晤，并将其途经的所有地方粉饰一新，制造出其所需的气氛。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仍然想方设法地向李顿调查团成员表达了其爱国立场。萧红前未婚夫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因叛徒出卖被日本特务抓住，装在麻袋里从高楼上推下，以身殉国。仍然战斗在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并想方设法投书李顿，约其在自己的控制区见面。他们的努力使调查团不得不承认，东北民众几乎都毫无疑问地认定日本在实施侵略行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李顿调查团最终交出了什么样的调查结果？对于这一结果，中日双方又是什么态度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孟孟。